第八是興安自足，是在受音里面修行第八种可能发生的境界。又比定中之善男子见色音消受音明白于精明中言悟精理得大随顺其心忽生无量兴安几言成圣得大自在。在定中修行的人依这个色音精言明色心乜嘢？系呢一个受音现前嘅时候，见到法心嘅境界。法心即系大白阿赖耶识，系圆满光明嘅相。啊，见到呢种像啫，唔系真系证到。而明现悟精明嘅道理。即是明白了这个色音这个状性是精明即是有光明的、哦、这一种道理明白了即是前面所说亲见法心法心是言明片照的嘛所以呢他就觉得随顺于生法一义的境界就得到大自在了在这一种境界之中他发现更产生无量兴安的心理就说自己说自己已经成了圣人了我现在呢修禅定已经得到大自在了这一种讲法是什么是因为他没有智慧此名因为获之轻清吾则无咎非为圣正若作圣解则有一份好轻清魔入其心腑智慧满足更不求尽此等多作无盟比丘而吾众生堕阿鼻狱失于正受当从论罪即是说这个人在禅定里面因为有一种智慧见到佛的心就自己得到兴安但是他又没有智慧去明白这种境界是一种暂时的境界所以呢他就认为是圣人的境界所以呢就有一份好轻清魔入他心腑所以呢他觉得自己呢已经满足了已经修行呢达到好轻安好自在的快乐的境界因此呢再不求上进再不求上进的时候呢怎样、结果呢就义悟众生就一种好轻清魔入他心腑这种又是外道修禅定能够看佛了烦恼得到轻安的境界以为这个就是圣人境界了所以死后呢就被魔鬼所摄就成为魔鬼的见索现在呢成这个修行的人有这种轻安的执着呢所以呢就入他的心入这个人的心腑摄这个修定的人的神识令到他呢自己认为自己的功行已经圆满了福慧已经具足了不需要再修行了这一种境界就是因为缺乏这个盟位没有这个多盟的智慧因此呢未证到圣果就以为自己证了圣果所以呢就说此等多作无盟比丘是不听经不明白法的道理所以未证圣果就以为证了圣果这种比丘呢多数呢是未得为得未证为证说自己未证了圣果说自己证了圣果令到人家生起疑惑是不是的令到人生起疑惑等到他的定散了之后命中应教来到这个受这个生 认救咧，系入呢个六道轮回。咁呢个时候咧，佢就谤法妄语啦。啊，法话证咗阿罗汉果，已经超出三界啦。点解我而家证咗阿罗汉果，而家又会堕落呢个生死轮回啊？咁呢个就系谤法，讲法咧系讲大话。咁因此咧，就令到人哋咧，其他嗰啲人受佢嘅迷惑，哦，令到其他啲人系怀疑，咁于是咧进一步咧，甚至系谤法，所以咧就填咗圣法嘅菩提种子，咁最后咧啊堕落呢个魔鬼见所，唔系魔科响尽咧就落堕落呢个阿鼻地狱。咁啊呢一种系乜嘢啊？就因为起呢个邪见，系五逆史之中邪见嘅呢一类嘅人，所以咧。就命中之后就变咗咧，要堕落呢个无间地狱。第九种咧，空偈成田啊，空偈成田系咩？因为佢见到呢个无生理，见到呢个知法嘅空相啊，咁所以咧佢就变成一个田见外道。又比定中之善男子见色音消受音明白。这个四句说话是跟以前一样，依明悟中得开明性，其中忽然归向永灭，勃无因果，一向入空，空心言前乃至心生长田灭解，悟则无教，非为圣正。这里呢就是说这个修行的人在这个色音消灭受音现前的定境里面，见到这个受音呢是无所障碍，所以呢就在这个虚明的性呢怎么就执着呢，就见到是一切都空的，明净之中呢是无物可得的嘛，所以他忽然间呢产生这个空的见解，认为一切都是殄灭的，在这个殄灭之见，这一种呢是五逆史之中的邪见，勃无因果啊。所以呢他堕落这个殄见呢，就说人死就是殄灭的，既无前因亦无后果，当然亦冇轮回嘅，咁所以既然冇轮回啊，亦冇上求嘅佛道可得，亦冇下有众生可度，所以一向咧执持呢个空嘅境界，成呢个空嘅解呢、这个见解，咁所以咧就用呢个殄灭嘅空嘅心。生起呢个殄灭嘅邪知谬解，因此咧就堕落魔嘅见所啦。哦，呢种咧唔系圣人所证嘅境或界。如果啊欲作圣解咧，则有空魔入其心苦啦。哦，呢度咧，海老法师话应该加两句，因为前后咧。所講咧都係出佢呢個定中所執著嘅境界，所以呢一個咧應該話此名定心尋空寂寂啊，又唔係聖人所證嘅境界。如果明白咧，就冇過失啦。啊，如果唔明白而作為聖人嘅見解。认为自己证了圣人的境界呢，就有一种空魔入其心苦。什么叫做空魔呢？这种人呢就是勃无因果的殄见外道。这种外道死了之后呢，做了这个魔鬼的见索，而加上这个机会就侵入这个修禅定人的心苦，摄他的神识，令到他的殄见更加次成，因此咧就毁谤持戒嘅人系小乘执着啫，啊， 大乘菩萨根本就冇所谓次界同埋凡界噶。我系大乘菩萨嘛，所以咧我系要度众生，不拘小节嘅咁。所以我系菩萨，既然明白咗空理咧，就冇所谓有次界凡界执着啦。咁使乜次界啊？因此咧，就对佢啲弟子讲：饮酒食肉都冇罪噶，甚至咧耕人邪道都冇所谓噶，因为冇因果嘛。哦，咁佢对嗱，如果我而家同你哋咁讲，唔使持戒啊，唔使修行啊，可以饮酒食肉啊，你会唔会信咧？你因为听经唔会信啊嘛。明白了嘛，你不听经的人在街边跟他说，你看他信不信呢？是吧？所以这个就是听经的好处咯。多问，但一般不多问不听经的人呢，哦，大师都是这样说，哦，好啊，哦，那就跟着他去喝酒吃肉咯，甚至呢耕人邪道什么都来了，哦，所以广行淫欲。點解有人信佢咁樣講咧？因為佢有魔鬼力量支持佢，哦，所以有啲人話某某人啊講經，好多人聽哦，係啊，有魔力支持佢嘛，哦，有魔力支持佢，令到你係信佢講，信佢講咧就鄧埋佢癲咯，同佢飲酒食藥啦，無所不為啦，哦，咁呢個魔鬼咧入咗佢心係好耐日子耐嘅時候咧，就有人話：菩薩既然明白空嘅道理，唔使持戒，唔使修行，咁啊飲酒食肉都得，咁又唔見你食屎食尿咁嚇。佢真係咧就係對住人哋喺度食屎食尿，哦，咁啊同埋飲酒食肉一齊。哦，正所謂咧，用個屎尿嚟送走啊！咁咩出現一種咧，淨慧無所禁忌啊！淨又係空，慧又係空啊！呢一種咧係一種魔鬼空魔，空魔入佢心腹啊！呢種人咧就破佛所制嘅戒律，損失呢個威儀，啊，以呢，這個。说话去令到系呢个人咧系发生呢个误解啊，信为真实嘅，咁所以就作咗罪咯，作咗罪就堕落呢个恶罪恶，咁啊失咗呢个定正定嘅享受啊，咁所以死咗之后一定要堕落呢个阿鼻地狱，佢系第九种，第十种又点咧咁？第十種咧，就係愛極成貪，仲慘哦！又比定中之善林子啊，見色音消受音明白啊，未其開明啊，深入骨，深入心骨，其心忽然有無行愛生啊，愛極發狂，變為貪欲，此名定境啊，安順入心，無畏自持，誤入之欲。誤執無咎，非為聖證。前一個心咧，就係空偈成田；而家呢一個邪見咧，就係愛極成貪。啊，一個係空，一個係有。哦，未其開明咧，就係話當呢個色音消滅。受音現前，冇呢個色質嘅障礙啊，得到咧見到法心呢一個時候，所以佢就產生咗貪愛未著呢個受音開明嘅境界，入心入骨啊，唔肯浸捨，因此咧忽然間咧就有無限嘅愛生，愛極啊就發狂，咁啊響呢個。定境呢，這個欲境現前嘅時候，不能自持，因此咧變成貪欲。這個欲咧就係，是，無論係色欲，係呢個食欲、財欲、睡欲，都係一種慾望。 贪这个五欲的享受。这一种是什么境界啊？是在定中这个安顺于入心，无智慧自己把持自己而产生这种过失。他的过失呢是贪昧这个禅定的境界，所以这个安乐呢随顺入了心，没有这个真实智慧把持自己的心，因此呢就发狂了。由这个狂念产生呢就误入种种的欲望。若果能够以这个智慧观照的力，知道这种是一种定境的安乐境界，不生贪着，不执着，不贪恋的话，就继续进修这个止观，向前迷障呢就不会有过失。欲作圣解，则有欲魔入其心腑，一向摄欲为菩提道，化之白衣，平等行欲，其行淫者名持法子。哦，鬼神力故，依末世中摄其凡二，其数至百，而是乃至一百、二百或五百、六百，满足千万魔心生厌，离其身体，威德既无，含于王能，而吾众生入无更欲，失于正受，当从龙罪。这里呢是讲他贪欲的境界。他说这个在定中修行贪着这个禅定开明的境界的人，贪到入心入骨，就产生无行的爱，爱的就发狂。这种境界不是圣人的境界。若果能够提高这个智慧观照的力量呢，不贪着的话，继续向前迷障呢就没有过失的。但若果你说啊，这种就是圣人的境界啦，那就有一种欲魔入其心腑。欲魔呢，欲就有五欲，财色名食睡，但是五欲之中呢，色欲呢是 最深入最重要的。咁所以咧，呢度咧讲呢个欲咧，就系话一种外道修禅定唔填呢个任心嘅人啊，命中之后变成欲魔啊，专门系老年修行持戒嘅人。而家咧系乘着呢一个一念贪爱嘅心啊，呢个修行嘅人一念贪爱嘅心咧，呢一个欲魔咧就入佢嘅心，摄佢嘅神识。哦，一向同人哋话呢个淫欲咧系菩提道嚟嘅，哦，咁咧就教化所有嘅在家居士，白衣即系在家居士平等行淫。哦，呢个你修菩提道嘛，你就要大家嚟欢喜快乐咯，哦，行呢个邪淫。哦，唔系以其行淫嘅人咧。名持法子，他呢受法给这帮人，这帮人是他的法子。你知道法教呢是有前法的，叫法子有两种，一种呢就是徒弟太道师，收其他的人出家修行呢叫做太道师，另外一种呢就是收这个法子，即是前法给他。前法给他呢有两种解释，一种呢就是譬如说曹洞宗啦、南济宗啦，每一个宗派里面一代前一代，一代前一代。譬如说现在好像天台宗呢四十几代，是吧，哪个法师就四十八代，哪个法师是四十九代，一代前一代，将他的法传给下一代。当时呢第一代呢是哪个啊？迦摄尊者，佛传法给迦摄尊者，后来迦摄尊者是赐给阿难尊者，一路一代一代传下来，传到达摩祖师。达摩祖师来到中国呢，就传到大乐代慧能禅师。哦，这个一代一代传下去。现在呢就有些法师呢就一路接下去，接到四十几代了。咁呢啲點樣戒我唔知啦，因為我從嚟咧唔感受人哋個法，而我從嚟當然又更加唔能夠傳法俾人啦，自己有乜嘢道德啫，係嘛？ 法咧，即係善法咧，即係自己有道行，哦，有呢一個法力，有呢一個法法，然後先可以善得俾人嘅。如果係虛有其名咧，以其善就不然唔善啦。咁但係呢一個魔鬼所持嘅人咧，同佢有不正常嘅關係咧，佢話係佢嘅法子喎，善法俾你話呢啲係咪鬼話？你哋聽過經的就知道是鬼話，但有些不聽經的人呢，不正常的人呢，聽到他這樣說是什麼，啊，好啊，大家玩在一起咯，啊，這個是義誤眾生，是作罪，啊，所以說以其行任的人呢，是叫做持法子，哦，那呢為什麼又有人信他啊？是因為有魔鬼的力量所攝持嘛，所以他有一种力量是在末法的众生之中摄化这些凡夫愚痴的众生，不等一个人信他，甚至到一百人、一千人、一万人多多信他，哦，那他又很犀利，哦，多多益善，哦，啊，但是呢等到这个魔鬼，这个魔鬼的欲望满足之后呢，心呢就产生厌离，咁啊，呢个魔鬼咧入呢个修行人心府，呢个魔鬼离开呢个修行人啦，舍弃呢个修行人而去。咁呢个修行修禅定嘅人，响受阴里边修禅定嘅人咧，就失咗呢个咩啊魔力，失咗呢个魔力，魔力消失咗咧，咁啊自然冇威德，哦，威德已经系冇咗啦。因为有魔摄持他呢，就很多人拥护他，很多人信受他，但是这个魔鬼呢厌足身心，离了这个修禅定的人，修禅定人一点威德都没了，哦，那他受他迷惑的人呢觉悟了，啊，这个是魔鬼来的，所以呢数依法庭，因此这个修行人呢就被这个王法所惩罚，哦，听见话现在呢是有一个邪事的人呢是受到美国政府在这里监视，在这里监视，那事实上呢是这个人是邪得可疑的，哦，是受到美国政府在那里看着他，结果怎样我没不理到，但是有这个传说，义悟众生呢应该说惑连众生，蛊惑扰连众生，因为为什么呢，他以为这个淫欲呢就是，正定了，就是菩提道了，这一种是迷惑扰连人家的定心，这种呢就是地狱的因，因为有地狱的因呢死后要堕地狱，现前呢就要受这个王法裁判，所以呢结果就失于这个正定的正受，沦为这个魔见，啊，那这里十种呢，十种的境界就是在受音里面修行所发生的境的现象，最后呢法呢就劝告阿难了，他说阿难啊，而是十种善罗现境，皆是受音用生交付，故言施事众生云迷不自浅量，奉此因言迷不自识，为言登圣大妄已成，堕无更欲，以等亦当将如来已依我灭后，前世无法遍领众生开悟思义，无领天魔得其方便，受持浮浮成无上道。法话俾阿难听，佢话我前边话俾你听，在这个受阴之中修禅定的人所现的十种境界，都是在这个定之中用心不当，理智和感情纠缠 父为圣父所发生的问题，亦即是咧喺呢个开明嘅禅定境界之中咧，只共性于妄想，所以咧就发生呢个忧悲啊、毁戒、贪欲种种嘅过失。如果系呢个妄想性于只共嘅话，只共性於妄想，就會產生呢個悲哀啦、毀戒啦、貪欲啦。反過嚟咧，妄想性於只共咧，就喺個定境裏邊產生其他嘅我慢亞降其他嘅不正常嘅邪知邪見。嗱，呢啲邪知邪見咧，都能夠係迷惑無知嘅眾生。呢一啲無知嘅眾生之所以佢被佢迷惑咧，就係、呢個修禅定嘅人本身迷惑，迷惑乜嘢？迷惑於呢個禅境啊！所以呢禅境有呢種境界出現嘅因緣咧，自己唔明白，自己唔了解呢一種係一種過程所產生嘅幻想啊，所產生嘅錯誤。反而話自己證咗聖人嘅境界，呢啲係未得為得，未證為證，就係大妄語。大妄語性咧就會墮落地獄啦。咁呢個係結佢嘅過失，而等亦當將而來矣。以下咧就係、發勸呢個阿難同埋當時法會弟眾。你哋明白咗呢个魔境之后咧，你就应该唔会被呢个魔鬼迷惑啦。但系你要为咗后末法时代嗰啲众生着想啊，你应该将我今日同你讲嘅说话系转转宣传，开示末法嘅众生，令到末法嘅众生咧亦得到明白呢一种境界，唔会为呢个魔所惑。咁样咧。就可以保護呢、或者保護維持呢個修禅定人，令佢咧係不入呢個魔境，而能夠浮護佢啊，浮任即係保佑佢啦，同埋咧係維護佢，能夠一路係保持呢個正知正見。進修呢個一三三共，最後咧就達到聖法嘅境界。為乜嘢法要叫阿難佢哋留喺呢個末法時代，將佢説話轉轉教化末法嘅眾生咧？目的就係保護啊呢個末法眾生修行，令到佢唔會入呢個魔而得到聖法。这个是讲受音的境界、哦、一猛只是讲得一个音也挺厉害。这个音呢，所谓音呢就是什么暗，音就是阴暗、暗呢反面就是光明，黑暗呢就是有烦恼有障碍，光明呢就是沒有煩惱沒有障礙。所以我們想由這個黑暗而進入這個光明，能夠轉凡入聖，首先就要明白這個五陰的境界，這樣就不會被這個魔所轉。這裡呢就是魔鬼入他的心腹，他就是接受，因為受陰未破可以接受外境，所以就魔鬼入他的心腹。下面上陰呢，受陰破了了，再不會接受外來的境界，所以呢就是在自己的心呢，心魔想那樣東西，一想那樣東西呢，魔鬼就投其所好，附他人的身來為他施法、那上陰破了之後呢，就不受這個外魔了。行音里面、色音里面，现前是心魔，不受外魔，所以这个魔都有很多种，下一次先讲这个上音。